第八集，瓦斯奇的嫉妒。泰兰德被囚禁着，一直没有进食，但他却并不感到饥饿。艾卢恩用月之女神的慈爱浇灌了他，给他以足够的滋养，但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恶魔和上层精灵召唤来的恐怖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强，而且泰兰德还感受到了另一种更加黑暗的存在。他似乎不是燃烧军团计划中的一部分，却一直在与恶魔的阴谋并行运作。泰兰德怀疑这个念头的出现可能只是因为自己快要发疯了，但还是禁不住有些怀疑。恶魔正在受到操控，就像他们操控女王一样。泰兰德感到有人在对牢门动手脚，他皱起眉头，却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。门外走廊里那个人的动作一定极为安静，而且泰兰德意识到那些卫兵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这时牢门悄无声息地被打开了，泰兰德竭力思考着会是谁走进来，会是伊利丹吗？然而走进来的不是伊利丹，而是那个艾萨拉的首席侍女。那个侍女带着戒备的眼神瞥了一眼绿色结界中的泰兰德，然后转过身，又静悄悄地将牢门关紧。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泰兰德看到门外没有卫兵的影子。那些卫兵是在他的视野之外，还是全都离开了？这名侍女面带微笑地看着泰兰德，泰兰德仍旧是一脸疑惑。 我是瓦斯奇，你是艾卢恩的祭司？ 是的，我是泰兰德雨风， 我是来帮助你逃走的。 感谢月亮女神，之前我误会了你，以为你只是女王手下的一个宠臣。 我拿到了一个能够为你打开束缚结界，将你从恶魔的法术中释放出来的护身符，你还可以利用它阻止恶魔注意到你。我就是这样过来的。 真的非常感谢，但为什么你要冒这样的险？ 因为你是艾卢恩的祭司啊。做好准备，如果你不想继续待在恶魔的监牢里，就要完全听我的话。 瓦斯奇拿出那枚护身符，那是一个形状诡异的黑色圆环，边缘镶嵌着一圈模样凶恶的小骷髅，在圆环的中心处突出一根六寸长的尖峰，底部镶嵌着黑色宝石。泰兰德同时感到了他的魔法和邪恶。瓦斯奇伸出手，用那根尖峰刺了一下包裹泰兰德的绿色结界，宝石放射出光华，那些小骷髅张开令人颤栗的双颌，发出阵阵嘶吼，结界被吸进了那些小骷髅的嘴里。泰兰德感到束缚自己的法术消失了，眨眼间他必须在半空中拧转身子，才不至于让自己的脸撞到地面。泰兰德以蹲伏的姿态落到了岩石地面上，但让他惊讶的是，这次跌落没有带给他任何疼痛，艾卢恩神灵依旧在保护他。瓦斯奇有些焦躁地看着泰兰德，结界消失以后，微弱的月光从泰兰德体内散发出来。 这样可不行，你身上散发着月亮女神的庇护，这会让你一离开牢房就被发现。快，你必须暂时解除它。 泰兰德闭上眼睛，向他的女神祈祷，感谢月亮女神的庇护，又告诉女神，现在这已经不是最好的办法。但一开始，艾卢恩仿佛没有留意他的祷告，他感觉保护法术依然牢固地存在于自己体内。瓦斯奇又再次催促，泰兰德闭起眼睛又试了一次。这一次，月亮女神肯定是理解了她赐予泰兰德的礼物给泰兰德带来了风险。终于，艾卢恩的庇护开始减弱了，但同时一股强烈的危险直觉袭来。泰兰德睁开眼睛，恰好看到瓦斯奇将那枚邪恶的护身符刺向他的喉咙。如果泰兰德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月神祭司战斗训练的话，那根匕首一样的尖峰会在他的脖子上刺出一道又宽又深的致命伤口。他 他脖颈处的皮肤感到了刺痛，但瓦斯奇甚至连一滴血都没能从他的脖子上刺出来。瓦斯奇瞬间变得像那些小骷髅一样凶恶，他伸出另一只手来抠泰兰德的眼睛，泰兰德则抬起带有护甲的膝盖，狠狠地撞在瓦斯奇的肚子上。瓦斯奇喷出一口气，邪恶的护身符滚落到一旁。泰兰德向敌人扑过来，但瓦斯奇的速度也很快，他向那枚护身符翻滚过去。泰兰德俯身要将他拽回来，但是瓦斯奇已经将恶魔的宝物攥在手心里了。瓦斯奇的口中吐出一连串意义不明的咒语，泰兰德能够清楚地感到他那无比黑暗的语调。瓦斯奇也在这时将护身符指向了泰兰德，可结界突然重新出现在泰兰德身边。与此同时，泰兰德感到艾露恩的保护也回来了。这时瓦斯奇站起身，恶狠狠地盯着泰兰德， 你还不如接受这枚护身符，你永远也别想得到女王的宠爱，我才是她最爱的。 我可不想被你的女王看上， 我还以为这东西能有用，看来我只能另想他法了。也许光中之光会听我进言，会明白你是不值得信任的。是卫兵回来了，如果我能对这护身符了解的再多一些就好了，那样就能直接用它杀死你。你绝对不要想成为女王的人。 说完，瓦斯奇就消失在了走廊里。片刻之后，卫兵重新出现了。一名卫兵透过牢门上的铁栅小窗看进来，久久地盯着泰兰德，脸上显露出恼怒的神情，因为泰兰德还活着，显然瓦斯奇不是单独行动。泰兰德只能责备自己白白丧失了这样一个好机会。很明显，瓦斯奇是不能信任的，但艾露恩教导他应该看到他人身上最好的一面。不管怎样，如果泰兰德更谨慎一些，也许就能趁机控制住瓦斯奇，至少可以尝试溜出这座宫殿，但他却再一次被困在这里。玛法里奥的面容出现在泰兰德脑海中，让他感到安慰的同时却又带给他烦恼。玛法里奥绝对不会放弃救援自己，无论有怎样的危险，甚至如果能够让他重获自由，玛法里奥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。然而泰兰德与风却越来越绝望地意识到，自己根本没有办法阻止玛法里奥这样做。 月亮女神，请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